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点01分04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你好，我是杰克唐。又到了周六的晚上，这意味着杰克唐要出现了，所以今天我一个女性的视角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好听的音乐，聊一聊有趣的故事。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又回到了杰克唐的故事盒。因为周六是我们讲故事的时间，很多老朋友应该也知道，所以不如就让我们直接的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故事的名字叫美好的吸引。所谓的吸引，当然是指一种互动的关系，是两个人之间存在的一种默契，或者这种关系未必是人和人之间的，它也有可能是人和物之间的吸引。就好像有的人可能会有收藏某种东西的习惯，当看到那种东西的时候，就抑制不住的想要把它收藏下来，买下来。比如最早的时候可能有人集邮，后来慢慢的好像什么都可以来进行收藏。记得以前上高中的时候和朋友们好像聊过这样的话题，就是如果让你选择一样东西来收藏的话，你会选择什么呢？我已经不记得当时自己的答案了，不过你可以想想关于你的答案。看看花椒上面有谁在我们的直播间上，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里看到了稻草人，也谢谢你的分享。看到了青柳暗指，还有 SoWD 姑娘不乖，还有熊闺女。花椒用户07161416162，谢谢你们的光临。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如果对于我们的节目你还是一位新朋友，不太了解具体的我们会要讲什么故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没关系，因为很快你就会慢慢的熟悉起来，会知道我们当中有故事，有音乐，还有一些分享。谢谢稻草人送的掌声。脑海当中在想象一个稻草人应该用掌声是怎么铺垫的，应该是那种稀里哗啦的声音，稻草的声音。好吧，不好意思，我又开始脑补了。半日时光收藏，女朋友曾给我的最后一个分别的信啊，所以这是你的收藏吗？但是收藏不应该是越多越好的那种吗？所以对你来说意味着前女友们送的最后一封信吗？开玩笑啦，其实这本来是一个应该煽情的话题，结果被我说的这么的不走心，请原谅。我想说，记得之前和朋友之间有过一个约定，因为是彼此见证着彼此成长的那种朋友，所以就会说，如果在这段时间我和他分手了，那么我希望你可以帮我做一件事情，就是替我留着他送给我的那些礼物。我作为一个要对下一个人全心全意负责的人，所以不希望让他看到那些礼物会觉得伤心，但是又会觉得那些回忆又是真真切切存在过的， 所以不知道有多少闺蜜会替着彼此收藏这种心事，收藏这种感情。没有办法去判断他的对错，也不置可否啊。话题扯远了，说回来，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什么？美好的吸引分别，这都是之后的事儿了。我们今天先聊点最开始的，就是关于相遇的。那杰克唐的故事盒现在开启咯。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早上被一阵装修声吵醒，有点不耐烦，起身关上窗户，发现楼下又新开了一家咖啡馆，正在装订招牌，想必也就在这几天会开始营业了吧。先前是知道又有一家新店在装修，屋内的摆设也挺别致的，还想和朋友一起猜想过这会是什么店呢。朋友笑，嗨，这种风格不用动脑子也猜得到，不是咖啡馆就是餐馆咯。我很疑惑，就和他讨论，诶，你说这四周陆陆续续的就光今年就开了四家咖啡馆，不过两三家餐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附近唯一的一家酒吧竟然拆迁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开了一家台球馆。我挺奇怪的，不过几百公尺的地方，这咖啡馆也太为饱和了吧，开店的都是些什么人呢？有的时候心中会问，我想往往是些有梦的人，但都是小梦。这种小梦经过了好些年之后，我们作为顾客的去看，竟不禁十分佩服，便为了这类小梦把一家店一进开了下去。从某种人生角度上来看，他们身上都有一股难以言说的坚持。常常你看了几十家的店老板，居然觉得他们很像，有一个共通性，他们很希望自己是生活的在别处的。这个时候音乐应该响起了，为什么没有？再试一次。这就对了。其实关于冲动，关于那些所谓的梦，不管是大梦还是小梦，只要你还做着梦，你就是幸福的。有人会说自己是那种做了梦也记不住的人，但是没关系，总会有点什么可以让你记起来。那些闪光的回忆，来自逃跑计划，十点WG的第一首歌。 伤痛不安的时候，你的手冷吗？在松开以后，你笑容越温柔，我心事越重。雪花一片片落下，在北京的边缘，十年，而如今，所幸红颜已知己，喜之音在哪？ 长，去你家的路很顺畅，不拘理想。 谢谢婚恋小课堂的关注，么么哒。收回来，对，我知道你说的是有的时候我会跑题三千里，但是放心，始终不管跑多远，就好像围绕着行星转的那些星云一样，始终也不会逃离太远的位置。这是来自逃跑计划，闪光的回忆。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今天周六，杰克堂要和你讲故事。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的十点答录机，看到了半日时光，不管跑多远，我的爱依然在这里。冰室睡着的水，么么哒，呵呵，看到了你们的问候，不管是非常有哲学深意的，还是简单直接明了的。今天我们讲的故事，关于美好的吸引。刚才开了个头，说了那些有梦想还有做着小梦想要开咖啡厅的人，好像据不完全统计，很多周围的朋友都会有一个想要开店的梦想，不管是大店还是小店，大梦还是小梦。大部分女生呢会说，不需要很大的地方，只需要可以容纳我喜欢的东西，哪怕是一些小小的小摆件，可以按照自己的风格去设计。咖啡厅里面的咖啡也是自己喜欢的味道，然后进来坐的人呢，你可以观察他们脸上的表情有多么的安静，然后就会觉得心里很幸福。 是吗？不知道是不是也有人，很多人会有类似于这样开店的梦想。关于美好的吸引，我们想说，不仅仅是人和人之间，人和物之间，或者是一段人生际遇，它可能都属于吸引的范畴。那让我们继续把故事讲下去。人生际遇很奇怪，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钟你会在什么地方遇到什么样的人，发生什么样的事，但每一天都会匆忙地在这样的未知里来回穿行。在这些人潮中，时不时地希望记住一副面孔，也许这些无时无刻如春笋般生长出来的小店，他们足够温暖太多的晃晃悠悠飘动的客人，给他们一个短暂的栖息小窝，给他们一个盲目中的目的地，令他们自东西南北可以终于去抵达。那些街巷里的百叶门前透出光亮和音乐，像是一种无形的吸引，直到你踏进那片天地之中。Come home， 回家。什么样的地方让你有这样的感觉呢？真的有一家咖啡厅，我想我会愿意把这首歌作为店里的背景音乐之一，因为听着这样的音乐，即使是周六的晚上，你依然会感觉好像有阳光洒在身上，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让你觉得一切都那么的舒服自然，只是赖在沙发上就会很好。关于美好的吸引，故事还在继续。其实我没有打算去新开的咖啡馆试试。我想 总会有人喜欢找到一两家和自己投缘的店，然后作为常客。喜欢书店的安静，就适合一个人写作看书。喜欢 Sam 的酒馆的音乐，适合邀朋友一起闲聊。喜欢旧咖啡馆的香草茶，迷恋淡淡的薄荷味道。不管是独处还是群居，就像青春咖啡馆里面所表达的那样，我素来相信某些地方就像磁铁一样，如果你在附近走，就会被吸引过去。这种吸引的方式你不会察觉，甚至都没有料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儿。只需要一个上坡的街道，一条洒满阳光的人行道，或者一条隐没在阴影中的人行道就足够了，或者一场瓢泼大雨突如其来，这些都能把你带到那里，带到那个你必然会不知不觉停下来的明确的地点。感谢非常有你的关注，还有请叫我帆哥老板。哎呀，这是什么称谓，对我的吗？接下来啊，半日时光和冰是睡着的水，一会儿我再回应你们关于开店这件事儿，一会儿我们还可以再聊，因为可能真的有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开店的梦想。其实啊，当我们抱怨生活和自己想象的差距太远，就又会有另外一个声音说，听歌就知道了。 泥土的羔羊还没回来，铁匠铺传来了叮当叮当声，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早，丰盛的酒席已准备好，尊贵的客人却没来到，熟睡的女儿露出笑颜，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早，想捕捉一只美丽蜻蜓，却打碎自己心爱的花瓶，燕子飞回了屋檐下的巢，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早， 这就是我想说的，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来自万晓利的一首歌，不会歌词，所以只有那一句可以跟着唱，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一起，你就会知道这一切真的没有想象的那么糟。至少我们还有音乐听，还有这爽朗的口琴声，还可以有很多的回忆和未来可以去想象。 每天都要精心的灌溉，兰花却一天天的垂败，清风送来了杏花香，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早，要爬上山顶去看风景，可走到山腰叫一起跑，停下来在溪边喝一口水，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早，被刽子手砍下了人头，魂魄还能留恋最后九秒，第七秒是突然从梦中惊醒，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早， 哎呀 呀，这句得念啊，冰是睡着的水，比周准唱得好。 真的吗？ 嗯，我要把这个截屏给准哥看。开玩笑了，我们是不同的风格嘛，对不对？而且我这个更像是插科打诨了。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来自万晓利和杰克唐。 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 啊，所谓美好的吸引，这是我们今天杰克唐的故事盒的主题。刚才你也听到了，这种吸引未必是人和人之间的，也可能是你和某一个地方的吸引。就好像刚才看到半日时光，很温暖的一段话，一个温暖的照顾，一个透明的橱窗，一个灯火辉煌的街角，这些会吸引到我。感觉是三个不同的地方，或者它分别指代的可能是人，可能是物，可能是一个角落，可能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不管是什么，那些可以吸引到你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无所察觉的，像吸铁石一样的把我们召唤而来。但是如果仔细想想看，这当中真的没有一些理由缘由是可以让我们抓住的吗？有的时候也许它就在那儿，只是我们不想承认，或者懒得去翻看。但有的时候，当你觉得抱着一颗好奇心，好像自我分析一般的去看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干而不是那么干，为什么喜欢他而不是喜欢他，为什么进这家店而不是那家店，这中间好像都会有丝丝扣扣的连接。好了，上半时段再来听最后一首歌，就好像很熟悉的旋律吧，大家应该也猜到是什么样的歌啊，就好像在茫茫人海中，你看了某一个人一眼，你就觉得是对的，就好像在茫茫人海中，你看到了某一个角落，你觉得是对的，某一盏灯，某一个表情，对了，某一个节目，就像十点大陆机。人海，来自燕池，也许这也是一首吸引你而来的歌啊。 相见却还在等的人不太多，连起来也让人心碎，碎成河，沧桑中独自向前行，说要好好活，但再忙碌也解不了爱的渴，遇见了就不说值得不值得，擦肩后就成全彼此做过客，沧桑中独自向前行，说要好好活，但再忙碌也解不了爱的渴，穿山越海哼你的歌，飘飘忘记你更忘记我，从此江河只是传说，天地如画，星辰吞没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你好，我是杰克唐，在屏幕下方写着杰克唐的故事盒，预示着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引子，一个主题。当然我们不会通篇都讲故事，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个故事开始，我们会想到更多自己的故事，或者对这个故事有一些延伸。对啊，当然如果你没头没脑的进来，看着一个面带什么倦容的主播坐在直播间里边，对，不要怀疑，后面的那个人就是我，只不过那个时候的头发还很短，现在看起来已经时过境迁。而我们的十点答录机还在继续，不管你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都希望我们在这一个小时的相伴当中可以放松下来，只是听听歌，把所有的一切都抛开放空就够了。说到十点答录机呢，我们是一档全年24小时啊，不好意思全年365天每天都不打烊的一档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是由一位帅气的男生周准来和大家相伴的，而到了周六日的时间，就是我杰克唐和大家一起。看到了花椒用户0811225504，你好，一定要把你的名字念全，哪怕是一个 ID。 你好，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十点答录机。每次当听到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你就知道这一定是空中的一次相遇，在电波当中，只不过现在我们多了很多其他的方式来和我们相遇，真正的面对面的相遇。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啊，可以在上面留言，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可以看到对我们整个直播间的各个的机位，比如说这个大全景杰克唐的故事盒的机位，还有这个可以像是对着你讲话的杰克唐的一个大头照，或者是像这种可以看到我把音乐推起来的刹那，或者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我们的同名的名字十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我们啦。好啦，介绍完毕，看看刚才有人说话了吗？欢迎一下很多新进入十点答录机的朋友，比如菲菲，还有海欣、大姐姐、海瑞、半日时光，怎么是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吗？还有霸刀，感谢你的分享，刚才看到了半日时光的一段表白，被一段音乐勾起的就会吸引，被你温暖的声音吸引，没有缘由，就这样平静自然。哎呀，夸我的我要不要念呢？突然间很不好意思，不，我要克服自己的不好意思。被你的才华吸引，被你像孩子般的快乐和欢笑吸引，没想到这么快你就了解我了。半日时光是我们新近认识不久的一位朋友，但是你可以透过我这副倦容看到我内心的孩子气，就证明我们是可以互相吸引的。所有不管是因为什么而被吸引到十点答录机来的你，希望在这里可以找到一个让你暂时安放灵魂的地方。听上去多么的空，好像没有说一句很实在的话，但是音乐很实在。啦啦 love， 就是那种很简单的啦啦啦啦，也可以唱情歌。But I think it's time to go, my darling. Don't wanna tell you something you already know. Don't wanna scare you, but I think our time's run out, my lover. Don't wanna leave you, but we really have to go. No, the hardest things admit to yourself. You don't wanna be left upon the shelf. I la la la la love you. I la la la la love you. I do. Alright, okay, you win. I la la la la love you. I la la la la love you. I do. Alright, okay, you win. I love you. Don't wanna hold you to some crazy insane situation. Don't wanna turn this into something that it's not. Don't wanna shake you up or fake you up or break you up now. Don't wanna make this something cold when it's hot. No, the hardest thing's admitting to yourself. Oh, you don't wanna be left upon the shelf. I la la la la love you. I la la la la love you. I do. Alright, okay, you win. I la la la la love you. I la la la la love you. I do. Alright, okay. Love you， 是不是很可爱的一首歌？就好像是一个可爱的女生想要去表白，却对不起，我有大舌头，不好意思串歌了啊！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们今天聊的是美好的吸引。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看到娱乐小谷 Y 八团黄，可以打电话给你们吗？不好意思，我要先做个回应。因为我们的电台是没有办法接热线电话的，所以用声音的方式沟通，可能暂时我们还没有办法能够达到。但是如果你有什么心事想要和我们分享，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的话呢，我们都是无比欢迎的。你可以用留言的方式来找到我们，或者对，给你另外一个联络我的方式，就是如果你有一些悄悄话或者是私密的小空间想留给自己和我的话，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不是微博，一块杰克唐，块有儿化音，所以是六个字，在上面可以给我留言或者私信告诉我你的心事。虽然说未必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得到完满的解答，但是我会愿意加杰克堂，杰克堂加杰克堂是什么意思？半日时光，当然因为我们的花椒上面的留言的篇幅有限，所以有可能发长段的话会比较麻烦，但是没关系，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杰克堂的微博一块杰克堂上面找到我，给我留言，我会尽力尽我所能，就算我不行，就这么多人呢，对不对？之前我记得有一位朋友，不知道他最近有没有来，当时他是因为工作的一个转换，在一个瓶颈期，觉得很多事情在停滞不前，不知道如何去做一个抉择，结果在花椒，在我们的十点答录机的平台上面，大家一起来去抚慰他，帮他出谋划策， 结果过了一个星期还是多久之后，这位朋友又出现了，然后他说他好像渐渐地找到自己的方向，并且也在做着自己现在正喜欢做的事情。听上去是多么完美的结局啊。其实我一直觉得所谓的吸引在这个工作和人之间也是存在的。我们经常会说一些所谓的气场，我就跟这个人气场不合，或者我跟这个工作气场不合，而就会有一些过来人告诉你，其实你在哪里都一样啦，你应该要坚持下去，或者是要找自己的问题。这当然没有错，这些通通都没有错，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就好像之前的那位朋友一样，他其实离开了之前的工作岗位是有一点点遗憾的，但是又好像新的事情在招手，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却让他并不开心。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很会帮助我们的，他们会给我们一些提示，告诉我们哪里对哪里错。当然没有对错，只是对于你来说。就好像最近我有一个朋友，他也面临着职业上的选择，一方面呢是留在这里过着和朋友还有家人安稳的生活，另外一方面是异地的一份工作，但是有非常非常优厚的条件，客观条件来向他招手。于是他很疑惑，在我们的姐妹群里面就抛出了这样的问题，当然每个人给出的答案都不一样，但是如果你也面临这样的抉择的时候，你可以问问自己，你最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对这些元素来进行打分分类，打完分之后你就会看到排第一名的是什么。如果排在第一名的不是钱而是兴趣，排在第二名的是家人，排在第三名的是朋友，第四名才是钱，或者怎样都无所谓，或者第一名就可能是钱啊，一切都有可能。那个最前面的那个部分也许是最吸引你的部分，而这些综合起来的一个构成，一个结构，可能就导致了你会被某一种人或者事物所吸引。这么说起来好像有点感性，哎，有点理性，但是有的时候相信直觉，它其实会很快地告诉你答案，然后再用理性加以分析。这样看来我觉得应该离失眠就差不多了。所以失眠来砸死，有的时候很纠结，被感性和理性拉扯，会有这种时刻。 爱上一个安静的人，用想象去体会太意，沉默提供的千万种可能，像漂浮于黑暗的星辰，用想象去体会太意， 沉默提供的千万种可想，漂浮于黑暗的星辰，用想象去体会太一浩瀚提供的千万种可 完全占据的时候，就好像是溺水一般吧。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这首歌当中会出现那种气泡一样的声音，咕嘟嘟咕嘟嘟，就好像沉溺在大海当中找不到一个出口。最失眠来自阿四。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失眠的时候你通常都在干嘛呢？是怎么度过的呢？这个时候可能是最寂寞，因为如果是平时的话，你至少还有同伴可以诉说，可以打电话给他，给他们。但是失眠的时候好像就只可以一个人独享。如果有的人会选择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然后在脑海当中一遍一遍过着白天的事情，或者任由那一个人那一个元素来占据自己的脑海，也会有人起来可能走到厨房喝一大杯温开水，让自己先镇定下来，然后走回卧室打开朋友圈或者是微博，开始漫无目的地刷起来。再或者可能会打开电视看一部之前就看过的电影，或者是早已经列在电影单当中却一直没有看的那部，一边看脑海当中好像还是停不下来，会去想着那些白天发生的琐事，就好像两条轨道在并行，一边是在回忆，一边是在生活，或者说失眠。这都是我猜的，因为我是一个从来都不失眠的人。 怎么样，最后这一句赢了吧？真的，我从来没有失眠过。想想看有没有呢？从小到大可能也就有过一次吧，那次是因为第二天要去游乐园，开心的睡不着觉。长大了之后，这种奢侈的烦恼就没有了，这种奢侈的开心就没有了，好像一切都可以淡然处之。但是小的时候真的会因为要去游乐园，前一天晚上觉得会抱有幻想憧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就会觉得很开心。而因为不开心的事情失眠，好像在我这儿从来就不存在。半日时光也一样，这辈子都没有失眠过，也不知道是该羡慕你还是同情你。不知道你呢，失眠的时候都在做些什么啊？可能有的时候对于失眠的人来说，能够一觉到天亮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吧。而一觉醒来，如果发现是在朵朵花瓣上，就好像是编织了一个美梦。 Sleep in a rose. Sleep is a rose, but I only hear the gale wind blowing cold against my window. As I fold and I curl my leg around yours and hold, I said, darlingI'm scared of growing old. I'm sorry if I'm loud. I'm just worrying about that now. As I lay here, I'm still waiting for the sun.Supposed to forget silence. As I fold and I curl my own head around yours in a hole, you said, my love, I'll take you to the fairground. I know you're not around. You're sleeping and talking now, and I'm still laying hereWaiting for the sun. And you said sleep is a rose that I wanna tell you. It only brings me fear. And you said sleep is a rose that I wanna tell you. It only brings me fear. 冰是睡着的水，替我说了结束语一样。对，一个小时过得可真快， 转眼间又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其实我们今天要聊的美好的吸引，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被一个人、一件事或者是一个角落所吸引，但是艺术家就不一样了，或者音乐人，他们会把那些很微妙的感觉具体化，比如说什么喜欢呀、爱呀，这属于人生亘古的难题，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但是却可以被写在歌里。为什么会被吸引？这心理活动可能很难猜，就好像是我喜欢上你时的心理活动一样。十点打路机最后一首歌，诶，没有起来吗？再来一次。十点打路机最后一首歌，用这首歌来道晚安。在道晚安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心理活动呢？在听十点打路机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心理活动呢？ 在昼夜 晚安。 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